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两人齐刷刷扭头看向林叔， 你是何人？ 你是谁？ 我在外面排队找四老爷问事儿的，刚被带进来。 林叔一脸事不关己的时候，委实表现得过于无辜了，以至于两人根本没想到要找他的茬。四老爷反倒一个箭步上前，拽过林叔的胳膊：“ 来的正好，就让他来检验检验，咱们俩谁才是真功夫，谁是假把式。输的那个人自己下跪磕头认错，再当着全家人的面忏悔，好好说说自己是怎么招摇撞骗冤枉兄弟的，能不能做到？”“ 我凭啥要跟你赌？”“ 你怕了也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给我磕头认个错，这事儿也就算了了，往后别再信口开河胡言乱语。”“ 赌就赌，谢叔好，算什么？ 小伙子，你想问什么？”“ 你说这要是算未来的事情吧，谁也说不准，不好评判准不准。要不两位老爷就算算我上个月的运势吧。” 大老爷和四老爷都不吱声了，两人冲着林叔左右上下端详打量，似要将他脸上的每一根汗毛，手上的每一条细纹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大老爷抓过他的胳膊看掌纹，四老爷则闭上眼睛念念有词，双手捏了个古怪的手势，不时还颤动身体，只是谁也听不到他到底在念些什么。 哼，还装神弄鬼呢。 如是过了几个呼吸，忽然四老爷睁开眼睛：“ 你上个月有血光之灾，好在贵人相助，逢凶化吉。你是水命，逢水成祥，但你却总在远离水的地方闯荡，这是不好的，往后要注意。还有啊，你命中多桃花，上个月也有一桩桃花，可惜是烂桃花，不过尘中出新，现在看来你的新桃花又开始萌芽了，不出意外很快你就能遇上。”“ 什么新桃花旧桃花？你不就是看这个年轻人生得俊，想把自己的女儿我那个侄女给推销出去？哼，我告诉你啊，就咱们家三姑娘那个性子，我看她还得再磨两年，你就别祸害人家小伙子了。”“ 关琴之，你命中无子，六亲不靠，生来注定是个克父克母克妻克子的命，可你还不知爱护兄弟，团结家人，官家的福业都是被你给败光的。官家本来还有30年大运，结果因为生了你这个不孝子，官家倒了大霉。你说你是不是官家的罪人？”“ 你他娘的胡言乱语，我让你说，我让你说。” 大老爷气得火冒三丈，再顾不上端着长兄的仪态，直接扑上去就是一拳。四老爷毫无防备，哎呦一声，捂着眼窝后退好几步，刚刚的高人风范瞬间荡然无存。他不甘示弱，缓过神立马扑向大老爷，兄弟俩转眼扭打一团，周围人都看呆了，一时竟无人上前制止，反应过来也只是口头喊着不要打了，谁也没敢当真上前把两个暴怒的主人拉开。何主事脸上五颜六色，尴尬已经无法描述他的心情。他前一刻还在跟岳家少爷说官家几兄弟有事儿好商量，下一刻老大和老四就在眼前上演全武行。何主事内心觉得很疲惫，自己苦苦维持经营的官家表面太平，不超过半天就被主人们亲自打破。女眷们很快闻讯赶来，在旁边哭哭啼啼劝架，一时间官家宅子热闹非凡，比门口排队还要精彩几分。“ 哎呀，这是干嘛呀？不要打， 不要打了。” 两人都不是练家子，加上也有些年纪了，没几下就觉得累了，渐渐力不从心，停下手。左右下人这才趁机把他们拉开。四老爷还不忘扭头问林叔，气喘吁吁：“ 你说说， 我到底说的准不准？ 嗯，应该还算准吧。 什么叫应该？准就是准，不准就是不准。你知道旁人问事一次要多少钱吗？老爷我每人赠言三句，绝不多说。今日你运气好，多出来的那些就不算你的钱了。 四老爷，您说的新桃花那些，我这不还没撞上吗？也不知道准不准，这怎么好回答您？再说了，我进来也没交钱的，准或不准都无所谓了。 你不交钱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谁放你进来的？ 活该，不给就对了。年轻人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用给钱，他这些歪门邪道都是招摇撞骗的，故意整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忽悠你晕头转向。 哎，不许走，来人将他拿下，不给钱不准他走，把他抓住。 大表舅，四表舅。 官家还真有人上前想抓林叔，岳定堂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的称呼果然把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。 我哪来你这么个外甥？ 我是岳定堂，来给关老太爷奔丧的。 岳定堂？你是岳家人？我堂妹的儿子？ 是，我是母亲的三子，长兄二兄百忙无空，便让我过来。这是我朋友，陪同我过来的。 关家人一时没了言语，连同那些女眷也都止住哭声。他们看看岳定堂，又看看林叔，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一刻钟前何主事的想法，丢人丢大了。官家人终于得以围坐一块，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岳定堂作为半个自己人和远道而来的主角位列其中，林叔是客人也得以席位，官大老爷和官四老爷各据左右两边，冷着张脸谁也不搭理谁，连眼神偶尔相撞都忙不迭撇开，生怕沾染上对方的霉运。席位有限，官家传统女眷们没能进来，官家五兄弟也没来齐。大老爷和四老爷给岳定堂的印象太深刻了，无需介绍他也能认得。二老爷是第二波来的，他拄着手杖，嘴叼烟斗，眼睛习惯性微微眯着，先在门口站定，环视一圈，将众人尽收眼底，然后才慢悠悠踱步过来。二老爷的目光准确无误落在岳定堂身上，看也没看林叔一眼，似乎很笃定自己的判断。 你就是定堂吧？ 是，二表舅，我是定堂。 哦，可有表字啊？ 表字武德，武功的武，德行的德。 就是杀伐气重了点儿。 武德是唐代开国的年号，想必长辈是这个意思。 哦，原来如此，我倒没想到这一层啊。 哼， 大老爷见二人相谈甚欢，不由冷哼一声，目光瞥及林叔无所事事张望打量的表情，心里就更为不爽了。在他看来，若不是林叔方才煽风点火，他又怎会被老四趁机奚落一通？林叔发现大老爷的目光，还特地冲他笑了笑。大老爷心想，这小白脸笑起来还怪好看的，难怪老四迫不及待想给自家姑娘谋算。可惜他看中人家，人家不一定看得上他。姓林的这副模样，在家肯定是千娇百宠的幺儿，老四这回的算计怕是要落空。如此一想，大老爷的心情又稍稍好起来。随后过来的是五老爷关师之，这个有着诗意浪漫名字的青年，年纪果然和林叔他们相仿，只不过他一身中山装，大步昂扬，走路带风，显得与他几个兄弟有些格格不入。五老爷冲岳定堂伸手，见岳定堂也反应很快，回握自己的手，脸上不由浮现满意神情。 你就是定堂吧？我早就听爹说起过你了，他说岳家一门三子尽是英才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 五表舅，我是定堂，幸会叨扰。 表舅年纪再轻也是表舅，从吴老爷年纪来看，这显然是老太爷晚年得来的爱子，年纪轻轻意气风发， 又从西洋走了一圈回来，充满自信的同时也有点年轻人骄傲自满的毛病。岳定堂觉着自己平时老说林叔毛躁，可林叔跟这位吴表舅相比反倒显出林叔的分寸。 侄子们呢？怎么都没来啊？ 哦，他们年纪小，这种场合我们长辈做主也就是了，回头吃饭呢再让他们来认认远道过来的表兄。 好，二哥，爹临终前把我们所有人喊过去，说有遗物留给我们，但要等岳家人也来了再一并公开。这如今人都齐了，总可以把箱子拿出来了吧。 岳定堂看向二老爷，他接到信件和电报的时候，里面只提到官家老太爷的死讯和丧事，请岳家派人来奔丧，对所谓的遗物只字未提。但如今听吴老爷一说，好似老太爷还给他，又或者说给岳家留了东西。 不错，定堂啊，既然老五说了，我也不妨告诉你，老爷子生前呢把官家的财物分作六份，其中五份分给我们兄弟五人，另外一份老爷子嘱咐我们一定要交到你的手中，因为你母亲当年出嫁，官家因故没有准备嫁妆，此事你应该也略有耳闻吧。 母亲生前偶有提及，说自己年轻不懂事，伤了长辈的心。 哎，如今时过境迁，这些往事就不提了。老爷子的意思是，不管如何，你娘都姓官，是官家出去的人，这份嫁妆啊从前没给，后来也应该补上，哪怕你娘不在了也得由岳家人带领。如今呢你肯过来，我们也能对老爷子有所交代了。 一切都听二表舅安排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